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今天是除夕，预祝各位新的一年大吉大利。刚刚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的借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来自张碧晨首张个人专辑《开往早晨的午夜》，等待了两年终于登场。专辑的名称呢，就是表达出了等待的一种心情，因为就如专辑当中所传达出来的，午夜不管多么的黑暗和漫长，早晨终会有来临的时候。

是怕遇见我，爱情半路我不孤独，你在身旁幸福就不再伪装，哪怕遗憾是一辈子必经的流浪，心还是会发烫，人生半路是写了一场，从不奢望幸福能无限延长，如果还能再无怨无悔去爱一场，我不留恋错过的每一个天堂。爱情半路我不孤独，抚平旧愁背起了新的行囊，重复回忆呼吸掉生命中的狂妄，不对自己说谎，人生半路我不理你争，尽管命运总是比爱还嚣张，我会守着一寸寸握着你的力量，等在未来藏一段最美的时光。 失业情歌是胡彦斌的创作专辑，由胡彦斌担任制作人，总共收录了失业情歌、空位等等11首歌曲，在2009年的12月8号发行，2010年的3月27号，这张专辑获得了第17届的东方风云榜的最佳专辑奖。接下来听到失业情歌。 今天早上被老板叫去，他说这一季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1月27号星期五，大年三十，除夕，祝大家新年快乐。过年期间我市和首都北京都是不限行的，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7度，廊坊晴转多云，4度到-6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4度到-5度，近邻天津晴转多云，2度到-5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除夕这一天对华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一天当中，人们准备除旧迎新，吃团圆饭，家庭是华人社会的基石，一年一度的团圆饭充分表现出我们家族成员的互敬互爱，这种互敬互爱使一家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家人的团聚往往令一家之主在精神上得到安慰和满足，老人家眼看着儿孙满堂，一家大小共续天伦，过去的关怀和抚养子女所付出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这是何等的幸福。而年轻一辈的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向父母的养育之恩表达感激之情。新的一年马上开始了，祝大家万事如意。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三和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一班小包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 三和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祝您新春快乐，万事如意。买奔驰，修奔驰，就到三和波士智达奔驰店。春节期间正常营业，电话0316-3725-888。 云山云水三角汁消石化积，云山云水三角汁解酒护肝，云山云水三角汁来自云南的幸福味道。详询18600476718。 听说了吗？三和珠宝城新年活动开始了。 什么活动啊？ 小年至大年初六，鸳鸯金楼万城金，买十克送一克，旧金兑换，零损耗，零折旧，零差价。 富达红绿灯西南角，三和珠宝城。 相声演员孟凡贵携福成酒业的全体职工，在这儿祝您在鸡年大吉大利。

了解你的人是我，最心疼你的人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我也许那时没有你，没有了你会更寂寞，哪怕空守着一句承诺，我也不会感到特别苦涩。最了解你的人是我，最心疼你的人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不冷不热本来就是自然界让人最舒服的一个温度，但是呢，在感情里面却是最让人绝望的温度。有些爱确实是无法计算而且偿还的，而真正的爱也不是写在脸上或者是镶在缤纷多姿的玫瑰和物质里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是徐熙媛和沈建宏合唱的《黑猫与牛奶》。 小黑猫是一只流浪的猫，它没有喝过幸福的牛奶。刮风下雨的夜晚，小黑猫只能吃着垃圾堆里发臭的菜。咿呀咿呀咿呀， 小男孩就是一个小男孩。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刮风下雨的夜晚，小男孩只能不知所措望着空气发呆。嘿呀嘿耶耶，在一个樱花盛开晚风徐徐的夜晚，小黑猫遇上了小男孩，小男孩给了他一碗无味的牛奶。那一个樱花盛开晚风徐徐的夜晚，小黑猫遇上了小男孩，小男孩给了小黑猫温温的牛奶。Bye. 知道彩虹的七种颜色啊，赤橙黄绿青蓝紫，但是呢有12种颜色能够说得出来吗？它们分别就是红橙黄绿青蓝紫灰粉黑白棕。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陈琳的12种颜色，这个词曲的作者呢分别是吴向飞和郭亮，收录在了陈琳2001年发行的爱就爱了的这张专辑当中。 醉9秒就算休克，心跳9秒就算复活，我变成宝剑灰色，风前不会再爱我，这世界不会有人欣赏我，我有 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会计、保管、司机、水厂操作工、客房经理、厨师、服务员等。联系人侯女士，电话183-3169-2688，03163180665。

的什么也没发生过，我总要学会自己承受。也许吧， 也许吧， 一切只因为痴心的错 的他， 一切的激动只因你爱太热火，只懂得付出不知闪躲，总是让我感觉没有爱你不好过，总是偷偷收拾自己的酒壶遗落我，总是放胆轻奢不能过，什么自由我没有想过，曾经也许那么快乐，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只有梦，真心剩下几人泪目都成了，你要我用什么去复合，曾经也许那么温柔，结果呢到最后是要泪流，几乎相信你的爱恨，结果呢还不是要让我一个人独自地承受。剩下几种泪雨都成了，你要我用什么去复合，曾经爱是那么温柔，结果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几乎相信你了，结果呢还不是要让我一个人独自地承受。 马上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恋曲 LA 是王菲玄牧的这首旋律的原作者袁咏仁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的最原始的版本的，听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哇，原来这首歌最开始是这个样子的。 还记得去年夏天在安慰的机场，捧着一束鲜花，青春又有模样，在如今大厅里不停地望，把我的初心像是在你身旁，你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但是出现只只有旧时的路上，我莫名期待地望着窗，让你驾着我们未知的去向。Say Boulevard Santa Monica，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 Above the citySanta Barbara Pasadena， 爱情的画面原来才是真正。 Above the clouds Round the shadow， 迷失也是方向。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在世俗限制只有旧时的路上，我莫名期待地望着窗，让你驾着我们未知的去向。 Sunset Boulevard Santa Monica，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 Above the city Round the highwayJust是我的天堂， Santa Barbara Pasadena， 爱情的画面原来

丢掉了我最喜欢的灰色和装着在我阳台所有的花。谢谢你一个人来来去去，不禁看看我的天空里，这一边是独孤东的忧郁，那一边是大太阳高挂的花。 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每到除夕的时候，就是要和家人团聚一起吃年夜饭的时候啊。刚刚的时间我听到的是曹芳的遇见我，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 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 鲜红色的雪燃起的锋芒，划过黑夜有繁星闪亮，故事的开始像孤独的雾，无法停止却欲盖弥彰。风在嘶吼，侵蚀我的灵魂，请带我走，划破四季的沉默。 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 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